新传媒属下电台剧集958城市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李农总理和美国总统的气候特使克里会面，就两国要怎样针对全球和区域减碳工作加强合作进行讨论。双方期待能够密切合作，推进我国在能源方面的共同利益，并且加强亚细安成员国在低碳能源的合作。年满18岁的公众可以由即日起上网预约接种由美国制药商诺瓦瓦克斯生产的冠病疫苗。卫生部发表文告说，全岛20家公共卫生防范诊所将由下个星期三起开始为公众注射这一款的疫苗。设起新闻径的碧山联合检测与疫苗接种中心都会由这个月24号起提供这一项服务。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回升到4000起以上，报4291起，另外有一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其中112起新病例由境外输入，其余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稍微降到 1.48。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将在今年较迟的时候成立研究团队，加强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研究工作，给一般人深入了解本土文化。研究团队将同社区合作，并且善用学者和兴趣小组等团体的专业知识来协助展开研究。朝鲜通报出现第一起冠病死亡病例之后，又有21个人病逝。另外昨日又新增加174000几起发烧病例，目前已经有超过280000人正在接受治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大流行疫情是建国以来的最大灾难，但是他相信朝鲜能够克服危机。马来西亚的冠病新增加病例维持起3000起的水平，另外有5个人死亡。根据 COVIDNOW 网站数据，马来西亚昨日新增加3029起病例，比前日少，多数新病例是本土病例。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座商业建筑发生大火，至少27个人死亡。根据报道，一栋4层楼高的商业建筑在昨日挨晚失火，目前还不清楚失火的原因。当地的消防员说，火患发生的时候相信有大约70个人在建筑里面，不过建筑物入面没有消防通道，死者多数死于窒息，另外有20几个人受伤。新闻报告完了。